请同学把这个讲义打开，152页。那152页呢，里面有个问题哦，他在问你说这个告诫的法律性质啊，这个行政执行法上的告诫，那它算不算是一种行政处分？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其实讲义是整理的比较复杂，那考试的时候倒是不用打台那么细啊。你不一定要去区分这个第二款跟第三款的这个书面啊，你可以两个一起来看啊。这告诫本身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行政处分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国内呢是有两种不同的讲法。第一种讲法认为告诫本身只是一种观念通知。啊，为什么？因为告诫这个看法是采取德国的这个说法啊。在德国法上呢，他是把告诫啊，把它解释成是一种催告的性质啊。因为先前呢，我可能对当事人做一个课税处分。那课税处分如果当事人还这个在期限内没有缴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告诫，我会限期履行。啊，那这个在德国法上呢，就把这个告诫本身把它解释为类似所谓的催告。好，那这种催告本身呢，它只是重申先前课税处分的意旨，它只是就当事人先前有一个课税处分，好，那没有缴纳这件事情再度重申。好，所以第一种讲法呢，它会把告诫解为是一个观念通知的这个讲法，而不是行政处分，这第一种讲法。那但是在国内呢，其实也有一派的学者啊，像许宗义老师、像廖一南老师等等，好，都认为说告诫本身呢，还是可以定位成是一个行政处分。那为什么是行政处分呢？行政处分的讲法，像徐老师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告诫本身虽然他是再度重申先前处分的意志没有错，但是告诫他至少会发生一种法律效果。什么效果？我们讲过，如果一个行政处分没有经过告诫，这个处分呢就一直始终停留在这个处分的状态，而不能发动行政执行。有了告诫的行政处分，告诫之后会使得这个课税处分呢处于一个可以被强制执行的状态，所以告诫它至少可以解除执行的障碍，让行政处分处于一个得被强制执行的状态嘛，随时都会被查封拍卖嘛，所以在徐老师的看法底下，他认为呢，告诫基本上可以解除执行的障碍，放下这个栅栏，让这个行政处分往前冲。那处于一个得被执行的这个状态，所以它至少是可以有这样的法律效果存在，那不单纯是一个民法上的催告，所以这个问题点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讲法，那本来在我们的过去的向来的实务的做法底下，向来的实务你不论是把它解为是处分或者告诫，人民都只能够打第九条，执行法第九条的声明异议。那声明异议完之后呢，向来的实务见解都不准当事人打行政救济，所以在这个过去我们实务上呢，你把它解释成观念通知或者解为是行政处分，其实意义不大。为什么？你解为这两个，那又如何？人民还是不能够救济啊，还是不能够打行政诉讼啊，就是可以打行政诉讼是这几年的事情，这两三年的事情，但是呢，在两三年以前呢。我们的实务上向来都不让当事人针对声明异议完之后可以打行政救济嘛，所以你解为是处分或者是观念通知，其实就帮助不大。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好考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实务上的见解是讲说，目前这个前几年最高行政法院有开会做决议，声明异议完之后，当事人是可以打行政救济，那打行政救济要不要经过诉愿？他就要看什么？就要看先前的执行行为或者告诫的性质而定，这样懂不懂？你解为是行政处分，那你将来的救济就要经过诉愿；你解为是观念通知，那这个呢，救济上呢，我们说观念通知本身理论上也是没得救，因为它没有法效性。但是还是有学者说，观念通知你至少可以去打一般起诉诉讼，请他撤回告诫，所以。如果是解为观念通知的话，那这个是进行起诉而没有经过诉愿，这样可以吗？这个救济我们待会再谈。 所以你听不是很懂没有关系。好，我们只是跟你讲说，告诫的法律性质在现在区分上还是有实益。啊，在救济诉讼种类的选择上，它是有实益的，可以吗？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这个地方。好，那没问题之后，我们来看一个这个考试很喜欢考的154页以下哈。我们谈这个执行法第15条这个地方。昨天晚上在上课前，在国教室遇到一个也是教各位法律的老师，那我们就替他隐姓埋名一下哈。他就跟我聊天，他也叫很久，他跟我聊天，他就说这个他是跟我有点在很凄凉跟我讲，就这个老兄啊，这个我上次总是请客，那有同学就是我就坐前面嘛，哈，那上没几分钟就离开了。那这个时候我刚才想说，有同学可能是肚子痛嘛，就是他上厕所嘛，所以他离开跟你的交通其实没有关系嘛，是不是？那就是这样，稍微聊聊嘛，哈。但是我自己心里，我心里在想说，哈，哇，这样子做其实。今天你会这样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说，啊，老子付钱来让你教我哈，那你就好好的教。如果讲的内容呢，跟你讲的内容是太简单的，好，那我听过的会浪费我时间，我不要说不走。我不是从话里拿，我不知道是从话里拿，我是自己夹，因为我脑袋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好天使跟坏天使嘛，他常常会两个打转，会就互相激荡，我就是这样想哈。那或许这同学他是这样想说啊，这个老师讲太简单了，那所以我时间上我要赶快念书了，或许是这样讲。但是我就觉得说，那如果同学今天在学校上课，你会这样做吗？应该不会吧？你如果一点头，不会吧？在学校课，那你的分数在掌握在老师手上，哎，你就容易被，你就分数就会怎么样，就不好看嘛，是不是？那是因为呢，我们手上没有武器啊，所以我们武器不对等啊，我无法制裁你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我来讲，我没有差你，我真的没有差。你要走就走，我没有任何意见。因为两袖清风就是这样。那我的意思是，两袖不是清风是什么？两袖什么？是清风嘛？但好像不是用来这个阶段。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替他打抱不平啊。我是觉得说，哇，那现在是因为他手上没有武器哈，那你就这样子这个给他不好看哈。那今天，那你以后当法官，这个人民是在掌握在你手上，那你一定不会给人民好看的脸色吧？了解我的意思吗？人与人之间，没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就是人在做，不止天在看，人在做，人都在看。今天我看到这样的情形呢，那以后我不讲我了，就假设我某个人看到这个情形，那以后我今天我要用人的时候，那我会用这个人吗？我就不会用这个人吗？这个人那么现实，他只是因为说为自己着想啊，我念书时间很重要啊，大家不要浪费我时间啊，啊，那就是讲白就是天底下就两种人啊，要么是为你，要么是为利，就为自己啊。那老师你是哪一种人啊？我有一点点为利，有一点点为民啊，就是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是说，这有时候就是我一直常常会讲说，就是考试真的是很多是操之不在己啊，操之不在己。那你可以很努力，好，那用功考上。但是有时候那些操之不在己的这些事情呢，就是要靠你平常去做一些，我不是说你做好事啊，就是说你的怎么讲呢？这种就是老天都会观察，怎么办？老天看到你这么的牙白，就这样离开了，那他就会给你扣个分数嘛，扣点分数嘛，对不对？好，我讲啊，我以前高中补习有个老师，好，在我当兵的时候，他离开了。他影响我一生蛮深远的，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呢，我就请假，我特地给他，我还去查他哪一天公祭，我跟他素昧平生哦，我只是以前高中的时候上过他课而已，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影响很大，他给我一些很多善知识哈。那我就去当兵的时候，我就请假去给他免个假哈，因为送他最后一程嘛，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也没太多钱去照顾他家人，这样也怪怪的。我就这样做而已啊，就是好，希望他教会怎么样嘛。那希望他在天地保佑我一路顺风嘛，是不是？那我的意思不是说，啊，老师，你以后过世我也会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其实这样表达是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其实， 人家说台湾人就是最重情义嘛，就是说，不要没有不要那么现实啦，因为大家其实你走出这个高铁大楼哈，大家都很讨厌我们的，大家都很敌视我们法律人，不是吗？法律人只要一犯罪哈，法官只要一有贪污哈，这个全民都拍手叫好啊，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平常就是让人民无法真的很信赖嘛，所以你一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该活该活该。就这样子啊，你不觉得真的是很会计师出事其实不会这样子，我不是说他们多好，那只是说为什么会在社会上对法律人的评价这么的两极化。好，当上总统，过于总统，有人就是有本事啊，这个从三级提步成为一个总统，有人就是有本事啊，拿到哈佛法学博士进总统府办公啊，但这是一种本事啊，这两种都是一种本事啊，但是另外一种本事啊，另外一种本事是说为了人民的这个什么那些这个土地啊，被国家不公不义的征收，那他的愿意在总统府前，那也是有本事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样子啊。好，你大概自己斟酌一下。那如果在座各位刚好就是那位当事人，好，是不是你找个时间跟那个老师稍微再收拾一下吧？好，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是这样子啊，好，没有必要这么对立嘛，是不是？好啦，就是这样子啊，好。不再谈了啦，再谈下去好严肃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54页吧。154页呢，这个执行法第15条这一块。执行法第15条，我们举个例，他在讲什么？譬如说今天甲可能行政机关哦，对甲呢可能做了以下几个处分，譬如说可能做一个罚款处分。啊，那也可能做一个代金，啊，代金的核定，啊，这代金，啊，代金本身，代金的核定本身也是一个处分，啊，那可能罚了70万，代金罚了10万，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还有什么？还有税款，课税处分，那这块可能是30万，好。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些处分通通都做了之后，甲事后才过世。注意哦，是先做这些处分，当事人才过世。好，做完之后当事人才过世。那请问一下，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来对当事人的财产来加以执行？比如说，甲可能死后呢留下200万的这个遗产。还留下200万的遗产，那今天可不可以来对这个甲的这个遗产来加以执行啊？看这个问题，当事人都过世了，好，你要对甲来加以执行，你说这些处分通通都还没有执行啊，那可不可以针对当事人的遗产这200万呢来加以执行？那我们15条怎么讲？15条跟你讲说啊，如果义务人死亡已有财产，啊，执行处呢可以尽对其遗产来加以执行。看起来是什么？看起来是通通都可以执行，啊，罚款啊、税款啊、代金啊，通通都可以执行，啊，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有学者就质疑说，罚款处分的目的是什么？罚款处分要处罚人民，啊，要进而执行的目的是在于，透过罚款处分的执行，达到一个警惕，啊，制裁的作用，啊，达到一个警惕制裁当事人的效果。那像代金也是一样，代金的目的是什么？督促当事人改善啊，促其改善啊。好，那如果当事人都已经过世了，啊，你还去针对他的罚款或者代金来加以执行，你要如何去达到这个督促改善或者达到警惕制裁这样的作用？没办法嘛，你说你要去制裁这个甲，假如过世啊，在天之灵，你要怎么去制裁他？你顶多少烧一点纸钱给他嘛，是不是？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有人会提说，那是不是要就这个15条的这个执行的范围做限缩？哦，税款我们可以执行，这可以理解，啊，哦，因为这个他生前欠缴这个税款呢，本来就是应该以他的遗产，啊，哦，来加以偿还嘛，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基于税捐公平的考量，啊，哦，但是罚款跟代金有它的各自的功能存在，啊，哦，要达到警惕跟制裁的作用，要达到促其改善这样的效果嘛。好，哦，那所以就有人去谈说，那是不是要对15条来做这个区分呢，啊？ 啊，做区分它的这个范围。好，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后来大法官在这个621号解释呢，啊，621号解释的立场是采什么？采一个不区分说，不区分，啊，他不去区分，不去区分这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内容，啊，只要你是欠国家钱，啊，生前欠缴税款、欠缴罚款、欠缴代金，死后有遗产的话，就通通都可以来加以执行。啊，他不去区分这积欠的公法上金钱给付的内容，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看一下他的理由哈。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55页的地方。好，155页呢，在考试上，你先看第二点哈，这个就是下面621号解释的第二点，621这个字号要记，621要记，因为621考过很多次。就要记，要记这个字号。他说，罚款处分之后，义务人未缴纳前死亡啊，那这个罚款的缴纳义务呢，具有一生专属性啊。至于可不可以对遗产来加以执行呢？他说哈，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的话，就从其规定了。好，那执行法第15条本身呢，啊，就是就负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人死亡后，执行诉要怎么执行的一个特别规定。他的意思其实我就有点那什么套套逻辑啊，我们就是在谈说到底执行法第15条本身有没有违宪。大法官就讲说啊，到底今天罚款处分啊，可不可以对遗产来加以执行呢？看法律有没有特别规定，法律有规定的话呢，那就例外，那执行法就是一个法律特别规定，那不是套套逻辑吗？我们就在检讨你这个法律本身有没有违宪啊，就跟你反过来讲说只要法律有规定就可以，那就等于因果循环了，就是啊，不过大法官还没有完。他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呢，第三点就很有意义了。我们看一下156页。好，156页这个地方哈，大法官跟你讲一件事情，他怎么讲？你先听听看。他的讲法是认为说啊，今天执行法第15条，他采取不区分的观点，在法条当中并没有做限缩。好，这个是考量到什么？这是考量到说，我如果今天啊去区分了税款跟罚，税款可以执行，而罚款不能够执行的话呢，那会使得什么？会使得这个我国家哈，无法透过这个罚款的执行呢，达到这个杀鸡儆猴的作用。讲白是这样子，就我要警惕人民，透过这个罚款处分的执行，也要警惕人民啊，因为有可能这个当初甲为什么会被罚款，是因为甲排放废水。可能是因为甲排放废水，所以导致被处罚款，可以吗？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去对这个罚款的部分来加以执行，我就无法啊，这个让世人都知道说不可以排放废水。哦，所以透过这个罚款处分的执行本身，或者代金的执行，至少可以达到一种警惕世人的作用。好，让大家知道说，不是人死后呢就一走了之，可以一笔勾销。好，你有遗产呢，还是可以对遗产来加以执行，可以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第三点哦，他这样讲，他说国家以公权力对人民违反行政法规的义务科处罚款。好，他写哈，其处罚事由必然跟公共事务有关，啊，而处罚事由的公共事务性啊，使得罚款的本质啊，他写不再仅限于报应或者矫正违规人民个人的行为，啊，而同时兼具有制裁违规行为的国家机能、行政效益以及社会大众所造成不利益的结果，而且以建立法治秩序、促进公益，我要树立我这个法治国的一个权威的象征，大家不可以违法。好，所以他跟你讲说呢，行为人受罚款处分之后，在执行前死亡，到底是要优先考量这个报应矫正的作用，好，到底是要考量警惕制裁这个面向呢，还是说我们要去考量说我这个罚款制裁违规行为的外部结果的本质，好，因为罚款的这个制裁呢，还是带有这种外部性啊，透过这个罚款处分可以让大家都知道说啊，不可以排放废水，它具有外部性的作用啊，那这两个呢，他说这两个其实都有可能可以存在，可以并存的啊，这两个作用是可以并存的，那不因义务人死亡而丧失，所以还是要继续执行，这样的意思吗？所以考试的时候这段话你要看得很熟，好，因为考试的时候像我们这前两天的这个调查局又重复考这个题目了，考这621号解释。 啊，所以大法官目前是采什么？是采不区分说，啊，他不去区分这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内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考题在哪里，在各位的讲义的154页，154页啊，我们看96执行员这个考题，96执行员啊，96执行员呢，第一小题他这样讲，第一小题是讲说罚款处分钱啊做成钱。当事人已经过世，那可不可以做罚款？注意哦，第一小题还不是621哦，第一小题是什么？第一小题是在当事人是先过世才去讨论说可不可以做罚款，懂我的意思吗？那可不可以都死了怎么做罚款？好，所以你看一下这个155页第一点啊，621有讲到，他说哈，划线地方行政罚款的科属啊，是对于受处分人的违规行为的一种处罚啊。所以做成处分前，当事人就过世，受处分的主体啊已经不存在，啊，丧失其负担罚款义务的能力，那而且对死亡者再去惩罚性处分呢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就不可以再做处分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很简单。好，那第二小题我们刚刚就讲过，它是罚款处分之后，当事人缴纳之前死亡。那可不可以去执行这个罚款呢？好，那621是采什么？621是采否，这个可以的，就是不区分的，不区分做。好，那我建议同学，你考试的时候，你还是要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像廖玉南老师，廖老师，他从担任大法官之前，就在写文章在谈这一块，他认为说呢，执行法第十五条是应该要区分的。啊，应该要把罚款跟代金给扣除掉了，可以吗？所以他也有发表不同意见书，他认为说罚款跟代金不应该是执行法第15条的范围才对，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考试你还是要去补充这个不同意见。好，那没有问题的时候是第一个层次的考题，第一个层次。那这种层次考题呢，考过太多次了，所以开始要考一些变化型的考题。变化型的考题是这个第二题，我们是要问的是说，那请问今天，我如果对这个对甲的遗产来加以执行这些罚款啊、代金啊、税款啊，那就会使得什么？使得这个甲的继承人他的应继遗产有所减少，就是我如果今天去执行这三块。30、70、10，降多少？啊，110，所以扣掉110是多少？就90嘛，就剩下只有90万呢，可以继承了。那本来是200万可以继承呢，那现在变成只有90万可以继承而已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今天这个继承人乙呢，可不可以对于这个行政机关啊的这些处分啊，或者是执行行为啊，来提起任何的救济？要谈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当今天行政机关做出这些处分，甚而加以执行呢，都会影响到这个继承人他的应继的遗产。好，那这个部分呢，在大法官解释里面哈就没有争议了啊，不论是多数或者是这个协同意见书、不同意见书呢，都是持肯定说。好，我们看一下157页的这个地方第二个问题。好，第二个把它画起来，好像说罚款处分的。这个继承人哈，义务人的继承人呢，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他可以去提行政救济。我们看一下第三行哈，他说第二行哈，他说罚款处分生效后缴纳前，受处分人死亡而已有财产，那依照执行法第15条，好的规定呢，这个遗产可以由执行处来加以执行。好，画起来，这个执行就会导致继承人的遗产呢有所限制。那这种继承人的遗产的限制呢是什么？是就罚款处分适用执行法第15条的结果。好，哦，所以这个继承人是什么？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啊，哦，他可以依诉愿法的规定呢来提起什么？来提起这个诉愿。我们诉愿法的第14条的第2项就有谈到说，利害关系人啊，哦，也可以去提诉愿。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利害关系人去提诉愿，不是有一个诉愿期间30天吗？诉愿期间30天，是什么？是处分做成后。如果今天是处分，处分做成后 经过了30天，就不得再起诉愿了。但是今天怎么？今天这个机关对甲做这个罚款处分，啊，那事后呢，这个继承人有可能怎么？有可能他不在甲身边呢，啊？那等到继承人都知道有这件事情啊的时候呢，可能都已经超过30天了，那还可以救济吗？啊，那我们说是可以的。为什么可以？因为这个诉愿法第14条第二项，他讲到说利害关系人的诉愿是从什么时候起算？30天啊，是从知悉后起算，是不是？他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行政处分？啊，他可能是当这个执行处呢去执行的时候他才知道，那没有关系，就从他知悉时起算啊，去打这个撤销诉愿，进而打撤销诉讼，可以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他可以讲，他说依照诉愿法14条第二项呢，啊，就是从知悉时起算这个30天，好，那他可以去打诉愿跟诉讼，啊，来请求救济，好，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又更进阶了，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是讲说啊，那如果说当初呢，这个甲在过世的时候，甲在这个做成处分后，就先有处分后，当事人才过世，当事人才死亡。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假设今天做成处分后，那这样子，当事人有打行政救济啊，当事人有针对这个行政处分去打行政救济。结果在诉讼过程当中当事人死亡，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啊，有没有一个承受诉讼的可能性？可不可以去适用我们诉讼法上的一个承受诉讼的规定，啊，得否来承受诉讼，由他的一些继承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来承受这个诉讼，看不到就有这意思吗？三个层次问题，第三个层次是说，这个处分呢，这个甲呢，有去打行政救济，好，那只是说在救济的过程当中，诉讼当中，这个甲才过世，啊，甲去打救济，那甲在诉讼当中过世，那可不可以来承受诉讼？这样解吗？好，这个问题有两种讲法，实务上，好，实务上是有决议，他这样讲哦，他说一旦今天诉讼过程当中当事人死亡。当事人死亡的话呢，那这个诉讼的当事人就缺少什么？缺少了当事人能力。当事人过世嘛，那就缺少当事人能力。那此外呢，好，这个原本的那个罚款处分，罚款处分本身也因为失去一个规，这个没有不用限于罚款，就原本的行政处分本身也因为这个。缺少一个可以归置的对象，好，原本的处分是对甲的归置嘛，但是甲过世了，所以这个处分就缺少一个归置的对象，而什么？而失效，处分就会失效，缺少一个归置的对象而失效。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处分失效，当事人能力又欠缺，所以法院行政法院呢，应该依照诉讼法107条，直接就裁定驳回这个案件。裁定驳回就没有承受诉讼的可能性，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第一书实务的见解啊，本案呢就没有承受诉讼的问题，没有承受诉讼的可能，不得承受诉讼，看到没？很简单，就当事人一旦过世，缺少当事人能力，那此外呢，这个处分缺乏一个归置的对象，那因而失效，失效的话呢，那行政法院自然就把。人也不见的，处分也不在的，那就只好直接裁定驳回出来，看下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实务见解，在你的讲义的157页下面，好，不得承受诉讼。好，依照最高行政法院90年的这个决议，哈，看它倒数第三行，他说，违规行为人于罚款处分的诉讼程序当中死亡，当事人能力就丧失，尚未确定的罚款处分对该违规行为人也丧失继续存在的意义而失效。处分失效，好，半夜，那继承人呢就不得去承受这个违规行为人的诉讼程序，好，那也因此呢，这个什么， 这个法院就应该依照107条呢，直接就程序驳回这个个案，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地方。哎，这样好，我们还是加一张，加上罚款处分，因为实务还是会写罚款处分，就跟他一样，还是罚款处分。好，那这是一个实务的一个见解哈。但是在这个621号解释，有几位大法官共同发表意见书哈，他们的讲法就不是这样讲，他们怎么讲啊？听听看，在学说上，我说有学者啊，因为只要是大法官发表的是个别的意见的话，不是多数意见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讲有学者的讲法。有学者的看法呢，是认为说呢，今天原本的行政处分，来请问同学哈，这个行政处分做成后，当事人在救济阶段，请问一下，这个处分确定了没有？这个处分确定了没有？还没有确定啊，一个还在争执的行政处分，就还没有确定。在救济过程当中的行政处分是还没有确定，那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今天不让他的继承人来承受诉讼，我们先假设一下，如果今天我们不让当事人来承受诉讼，如果无人得承受诉讼，或者我这样写，如果不得承受诉讼，如果本案不得承受诉讼的话，会导致什么现象？不得承受诉讼就代表这个案件呢，这个案件就不得承受诉讼，就等于是没有人能够来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为这个行政处分来进行攻防。那如果不得承受诉讼，就代表这个行政处分会因为什么？会因为没有人来承受而确定，处分就会确定。那如果处分会确定的话，那就更可以什么？更可以强化这个行政处分的执行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行政机关去执行这个处分就更有执行的这个正当性了。但是你同学你不要误会哦，行政处分的执行是不是一定要以确定之后才可以执行？不是，我们讲过，只要处分通知送达后，当下就可以马上执行。那只是说，如果这个处分又经由法院来确认，他已经确定的话呢，透过判决更可以强化这个处分的正当性，这样可以吗？把它处分的执行效力呢，处分的执行的效力呢，更可强化，就更加强化了，这正当性就更加的强化了，透过这个法院的一个确定判决，来更加强化这个处分执行的一个正当性，那也因此呢，老师们的看法是认为说，这个部分本身，你要让这个继承人可以来承受这个诉讼，那才能够让这个行政处分呢。不致变成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个不致变成是确定，你不要让这个处分确定嘛，因为如果说这个处分一旦确定的话呢，那这个行政处分本身就更可以让执行处去加以执行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有承受诉讼的必要性，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同学可能会讲说，那不对啊，刚刚不是讲说罚款处分会因为当事人过失而失效啊，那失效还有什么执行的问题啊？那我跟你讲啊。你讲这个当事人过世啊，抱歉，你讲这个当事人过世，罚款处分失效，那诉讼无法承受，这个是你在对法院讲，这是法院在讲的。如果你是从执行处的观点来看，他会怎么用法条啊？从执行处的观点来看，他会跟你讲说，只要当事人过世，我就跑哪一条？我就跑执行法第15条，我就直接针对那个行政，直接去针对他的财产呢？来加以执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执行处还是照着他的这个执行法第15条去执行当事人财产啊，他不会跟你去谈什么啊，罚款处分失效啊，所以就什么这个，因为处分失效这个地方是谈承受诉讼的问题嘛，这个执行处不管嘛，这个是诉讼上去谈的问题嘛。从执行的立场来讲呢，只要当事人一过世，我就可以用执行法第15条去发动执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唯有不要让这个处分确定，让他的继承人呢去打这个行政诉讼，去争执这个处分的合法性。如果在诉讼当中又能够请求法院来撤销这个行政处分的话，如果能够撤销的话，那他还可以执行吗？那就不得执行了，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透过法院已经可以撤销这个处分的话，假设可以撤销的话呢，你甚至可以依照执行法，您刚看过第8条。 去申请终止执行。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当这个执行的一个执行的发动事由已经透过我的继承人承受诉讼，哦，那进而呢说服法官来加以撤销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同时就可以申请第八条来请求执行处终止这个执行，不能再执行下去了，懂我的意思吗？那反而是说无人承受诉讼，无人承受诉讼呢会加速这个处分的确定，那更可以强化这个执行机关呢执行的正当性，这样反而更不利于人民。好，所以这个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部分，158页哈。好，158页，你看划线的地方，他说哈，当事人抵行政救济，啊，经依法不受理，或者以任何理由驳回者的话，好，下一行哈，无法使得行政处分发生不确定的效力。好，那诉愿或行政诉讼进行当中，画起来哈，当事人死亡，如果没有人承受诉讼，则这个诉讼一经驳回，好，处分就不可再抗争了，而发生确定力，并持续其效力啊，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所谓这个刚刚那个实务的见解呢，他跟你讲说是实属误会啊，实属误会，可以吗？好，所以在这个问题点上呢，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好，你可以讲说呢，这一派的看法，洪凤至大法官他们的看法呢，是着重在这个实然面，因为实际上的确执行处就是会在当事人过世之后就马上发动执行。你要怎么去阻止执行处的执行，只有一个办法，赶快打诉讼，透过诉讼当中去撤销这个处分，不要让处分确定，才可能真正这个什么斩草除根，把这个执行给中断掉了，把它打掉了。所以你如果说今天你不让当事人承受诉讼，这个案件就确定，一旦驳回就到确定了，那确定的话，那执行处更可以找，更可以大摇这个大张旗鼓的发动行政执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往下看，看到这个讲义的159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下一个单元谈居里管收跟限制住居。新法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旧法的问题。这个执行居里管收的旧法规定，你看到我们讲义的160页，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会谈到588号解释。那后来还有这个新法规定，那新法都是依照588居予改的。我们看一下旧法，旧法呢在588之前，他这样讲，他说义务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160页嘛，旧法。义务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都可以命他提供担保，限期履行，并得限制其住居。好，所以有这六款事由的话呢，都可以来对当事人做限制住居。那还有什么？你再看一下163页，163这个地方，你看到下面17条第二项旧法，他说义务人逾前项期限仍不履行，也不提供担保。执行处换起来可以申请法院来裁定什么居里管收之，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有17条那六款事由之一的话，执行处都可以跟法院来申请居家管，懂我的意思吗？这六款事由都可以去申请居家管，居里家管收了，有这六款事由的任何一款，我都可以执行处都可以去申请。申请法院呢，去裁定什么？去裁定居提加管收，两个都可以做。好，那往往在实务上呢，法院都会在同一道程序，针对这个执行处的申请呢，来裁定居提加管收。好，但是在这个实务上遇到过问题是说，这个管收啊，是严重的限制人身自由，好，对人身自由干预非常的强烈。但是呢，执行处却是用书面，过去却是用书面来提出申请，当事人都完全没有尽到这个法院呢为他的权利加以辩护， 那这个就会违反我们宪法第八条的法定程序。啊，宪法第八条有谈到说，对人身自由的重大限制，要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才能够做。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会明显抵触宪法第八条的要求。所以大法官的588号解释呢，就认为说啊，那以后不可以。以后呢，修法之后，588呢，宣告这个违宪。啊，宣告这种居家馆的做法本身是违宪。啊，那以后要分两道程序，分别申请、分别审查、分别裁定。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考试要怎么写哈。考试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看到171页。好，171页来看到这个，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呢，你看一下第三行，他怎么写？他说在正当程序方面，多数意见主张啊，必须让什么？拘提跟管收分两道程序，分别申请、分别审查、分别裁定，可以吗？不可以再有同一道程序同时申请、拘提跟管收，那同时发一个裁定，啊，同时发这两个部分，好，他并且要求法官发现哈，裁定管收的时候呢，必须要开庭审理，好，单纯的书审尚不足裁的，可以吗？所以以后修法之后呢，这个拘提跟管收呢，我们看一下新法的规定。新法在你的179页以下呢，就怎么样？就分不同的程序喽。啊，这个是新法的17条，可以吗？那我们来帮同学把这个架构画一下，因为考试的时候他会考什么？他会考这个新法的这个规定。这个考题其实，你先看考题哈，带你有点感觉。看像159页哈，159页呢，那个99年法警啊，一直到去年法警都还在考这个拘跟管的要件，好，在这个新法之后考那个要件，我们看一下。先把你那个179页到185页哈，这个17条呢，它总共有几项？它总共有10项，总共有10项，我们看几个1、2、3、4、5、6、7、8、9、10，跟两百分钟就好对嘛。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他说，义务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执行处可以命他179页哈。义务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执行处可以命其提供担保，好，那限期履行，并得限制其住居，好，就有这6款事由都可以命担保并限制住居，好，17条的1到6款，有这6款事由的话呢，我都可以命供担保。好，那并得什么？并得限制住居，就是所谓的限制出境，限制出境。好，那这6款事由，我们看一下。像他跟你讲说，当事人鲜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却故意不履行，你至少第一款要记了。好，17条你至少记第一款。好，有钱又故意不缴。好，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命他提供担保。好，那限制住居这都有可能。好。那第二项怎么讲？第二项是最近修法增加的。他这样讲，他说，这样子，第二项我们待会再谈，我们就跟限制住居一起谈。这也是考试的重点，就是17条的第二项，因为是新刚修法进来的，所以是待会再一起谈，好不好？我们先往下看，先看完具体跟管收。好，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第三项哈，第三项讲说，如果是义务人。啊，经执行处依照第一项的规定呢，啊，令他提供担保，限期履行。啊，那如果这个限期不履行，也不提供担保的话，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而有强制造成的必要呢，执行处啊可以申请法院来裁定，或者拘提之。 集体之力。那这个这两款是什么？先有逃命之疑的什么？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到场的，就是什么？就是只有上面那个二跟六而已啊，就二跟六，可以。所以，并他提供担保，他如果当事人违反，他不提供担保，那他也不限期履行的话呢？那我执行处的话，我可以申请法院啊来裁定拘提，我可以申请法院来裁定拘提。那裁定拘提有它的要件，第一个要件，那第二个时间，裁定的时间，第三个后续的程序，我们看三块。执行处要申请法院裁定拘提的要件，就是第十七条的第一项的二跟六，我简单写二跟六，二跟六。像他跟你讲说，如果当事人快逃跑了，或者是说经合法的通知他都不到场啊，那我可以把他拘提过来。那时间呢？时间在下一项哦，他跟你讲的，他说这个第四项哦，法院对于前项申请画起来啊，应该在五日内裁定，除非情况急迫。所以原则是五日，五日内。那另外的情况呢是急迫，除非情况急迫就及时。另外的情况太急迫的话，那就是及时裁定。那程序上呢？程序我们要看，看哪里？看这个十九条，180页这个刑法十九条，他说法院裁定拘提的裁定后，应将拘票交由执行处派人来执行拘提，这样可以吗？所以后续的程序就是十九条的规定，十九条第一项，这个由执行员。由执行员呢来拘提，来做这个拘提的行为，拘提当事人到案。好，那拘提当事人到案了之后呢，我们再看回第十七条。好，拘提当事人到案之后，第十七条的第六项第五项，他说义务人经拘提到场，执行官画起来要做人别讯问，先确认当事人有没有搞错。人别讯问，那并且呢，应命义务人据实报告财产状况，就到场之后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人别讯问，那第二个是令他报告财产状况，好，再来是第六项，他说执行官呢讯问义务人之后，认为有下列各款情形给予者而有管收的必要的话，那执行处应该是拘提时起24小时之内，申请法院来裁定管收之，好，到案之后，我们都会做两件事情，一个是人别讯问，一个是呢命报告，命他报告财产状况。简单整理。那如果我发现这个当事人呢有管收的必要的话呢，我执行处可以申请，我可以申请法院来裁定管收，我可以申请法院裁定管收。还是一样，管收谈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管收的要件，第二个是管收的时间，裁定的时间，第三个是程序，后续的程序。好，要件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他写了几款要件，写了四款要件，写了四款。其实坦白讲，大法官只有承认前三款而已。当初588号解释呢，他是宣告这个十七条的1到3款可以做管收，但是4到6款不可以做管收。当初588是这样讲的，但是后来呢，立法的这个产物呢，怎么样？1到3款还是要管收，但是多加一个第四款，懂我的意思吗？就等于是跟588呢有一些些的微调了，对，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形。他这样讲，他说。第一个是义务，他是说什么？他说第一个行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却故意不履行，第二个行有逃逸之余，第三个就应共执行的财产有隐匿的情形，一二三嘛，就是那个十七条第一项的前三款嘛，是不是？那第四个呢？他是跟你讲说三月的已经发现的财产不足清查，那与审说义务人的整体收入、财产状况、工作能力，认为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又别无他法，他要拒绝报告， 啊，或者讲假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可以来做管收，可以吗？啊，简单这个就是说有四种情形啊，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然后多加一个什么？多加一个第四。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哦，这个第四款本身，第四款本身呢，倒不是大法官直接加以承认的，因为大法官是说前三款没有问题，那但是后来的律法的常用呢，多一个第四款，所以你特别注意第四款这个地方。好，那这个是要件的部分。那时间呢？时间我们看一下，管收的裁定，在刚刚在这个。在第九项啊，第九项他说，法院受理管收的申请后，哦，哪里第九项？好，这个注意看啊，法院受理管就是180页啊，中间的啊，法院受理管收的申请后，应即讯问义务人对额裁定，有没有看到？右边的话，那写黑板啊，时间上是这个及时的啊，应及时讯问，他并且来加以裁定，及时裁定，这叫及时。好，那程序上呢？程序上我们看到管收的这个部分哈，它是放在这个19条哈，19条你看一下第三项，第三项，他说法院为管收的裁定之后，应该将管收票交由执行处派人来什么来送交管收所。可以吗？好，那管收期间，你画一下，不得超过3个月，这个考核问题啊，3个月，那但是可以延长，但最多延长一次，可以吗？好，然后最后一项，义务人所负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呢，不会因为管收而免除，这我们都可以理解。好，所以这个是19条的第三项部分，19条的第三项，好，这个由执行员呢送交管收所。那管收期间是3个月，那可以什么？可以延一次，可以延长一次，最多可以延长一次。好，那这个都是考试上你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要件、时间跟程序。那刚刚其实有谈到一段话哈，你看回这个第七项哈，就是180页上面第四行，他说。义务人经通知或自行到场，经执行官讯问之后，认为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而有申请管收的必要，画起来哈。执行处可以将义务人呢暂予留置。好，所以其实有一种情况是这样讲，有一种情况是说，我是依照这个执行法第14条，好，这边有个执行法第14条。执行法第14条是讲什么？是说我今天执行处呢，可以通知当事人到场。好，我就是通知当事人到场，通知当事人到场。好，执行法第14条，那通知当事人到场之后呢，当事人也到场了，当事人是自行到场。不是被我抓过来的，他是自行到场。那自行到场，我问一问之后呢，我发现呢有管收的必要，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有一种情况是说，我是通知他到场，我不会去抓人，我先通知他到案，好，那他也到案之后，那我经过了人员讯问之后，我发现有管收的必要，好，有管收的必要的话呢，那我可以先暂予留置，暂时做一个叫留置的行为，那留置本身也是一个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而在于留置啊。那留置之后呢，认为有管收的必要，那这个也可以来申请法院做管收。所以管收有可能是先拘再管，那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是当事人到场之后呢，先留置再管收。看来就我的意思嘛，两条路都是上去管收这一块。他为了符合宪法第8条的规定呢，他就跟你讲说，到场之后，加以留置，到申请管收呢，最多不超过多久？24小时，24小时之内， 拘提到访也是一样，拘提到案之后呢，到搜寻管收，这个也是什么？24小时之内。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哦，所以大体上呢，你要知道说这整个流程是这样跑，啊、哦，那看法条才会顺，啊、哦，好，那考试你不考试会怎么考？哈，考试的时候你最起码，你把什么？你把这个要件程序跟裁定时间呢，稍微记一下，啊、哦，最起码是这样子。具体跟管收的要件、时间跟这个程序、啊，这样来做，这是最起码的这个部分。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具体跟管收的地方。那还有一些比较细部的部分，好像譬如说像17条，它的第十项，他说如果是不服这个具体跟管收的裁定呢，那可以抗告，啊，这都没问题。就是不服就抗告，那相关的法规怎么准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第10项跟第11项的，哦，10、11、12，哦，这有好几项，10、11、12这几项可以看一下。好，那最后我们再补充的是说，什么时候可以释放？什么时候可以释放？好，管收也有释放的问题，这就是考选择题。释放的部分，释放我们看一下具体的释放在19条第2项，他这样讲，他说具体之后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释放义务人，像什么？像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哎，请缴完吗？啊，那就放人。啊，第二个，啊，当事人有提供相当担保，啊，那可以接受。第三个，不符合申请管收的要件，啊，因为具体的目的是可能将来是管收，啊，所以如果不符合管收的要件的话。好，这个不符合管收的要件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放人，可以吗？好，这三个情形。好，那管收的释放在哪里嘛？管收的释放，请同学看一下，释放在各位的165页。165页跟22条，你要看熟啊。22条，他跟你讲说哈，22条，他跟你讲说，下列情况之一者，执行处可以以书面通知管收所来释放被管收人，像这个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啊，或者处分被撤销啊，啊，或者管收期限届满啊，啊，或者已经提供确实担保，啊，这些情况呢，都可以释放被管收人，可以吗？啊，那还考过一个题目是什么？选择情况，这21条，什么情况可以停止管收？啊，有释放，那也有什么？也有这个停止啊。停止管收在21条，啊，21条这个地方他这样讲，啊，他说，像譬如说这个，因为管收他的话会导致他一家呢生计困难，或者怀胎5个月以上，或者有些重病，啊，那组长很常用这种重病来申请，啊，这种罹患疾病呢。那也可以来停止管收，这样就有意思吗？就是考选择题，这个19条，好，21跟22会考选择题的部分。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地方，啊，大体上就跟同学谈完具体的管收。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限制住居，限制住居这一块呢，一般认为呢，我先记一下哈，限制住居本身会认定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好，当今天执行处呢决定要采取限制住居这样的做法的话，那个通知本身在实务上目前哈，是把它定位成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可以吗？好，定位成是行政处分。命提供担保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命提供担保啊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大概知道一下。好，那这个限制住居，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的一个条文哈，17条第2项。这个因为新修法，所以你要特别小心。17条第2项怎么规定呢？我们来看一下哈，17条第2项，在179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79页的这个地方，啊，执行法17条第2项，他说， 先看第一项嘛，他说如果是有那六款事由的话，都可以做限制住居嘛。那什么情况是不得限制住居啊？所以这个是例外，例外不得限制住居，不得限制住居地方啊。那他怎么讲呢？开始开张表单，他怎么写？他是说下面这两个情况，除了这开始前项一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那也是一样啊。什么东西啊？不得限制住居。他什么情况是不得限制住居？他这样讲啊，他说第一个是自欠金额未达新台币10万元，啊，就小额的欠款，啊，小额欠款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不可以做限制住居，啊，就他还是可以出国啦，还是可以出国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哈，他出国太频繁了，啊，那我们担心他跳机，啊，就是他说如果是义务人已经出境达2次的话，就不在此限，可以吧？啊，太频繁的话呢，那这个还是担心。所以就还是可以做限制住居，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第一款的情形，小额欠款呢，那可以出国，但是如果太出国太频繁的话呢，还是不行啊。那第二个是这样讲，以按其法定应积分缴纳遗产税款、罚款或者滞纳金、利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修法的突破。在早期实务上哈，常常很多当事人很困扰这个问题，啊，都困扰什么问题啊？刚刚我们实务上，譬如说今天甲、乙、丙这三个人，啊，他们共同继承什么？他们共同继承一笔财产，啊，共同继承一笔财产，是不是？好，啊，那在实务上是说呢，如果你这个三个人一起继承的话呢，这个遗产税是甲、乙、丙呢要连带缴遗产税，是连带责任。他的遗产税的缴纳本身，继承的这个财产呢，要缴纳遗产税嘛？那在实务上就是说，是连带缴纳遗产税，连带缴纳这遗产税。那在实务上，譬如说，假设这个遗产税假设是900万的遗产税款，哇，你可想而知遗产多大啊！那900万的遗产税款呢？如果今天这个，假设这个甲呢，都已经愿意拿出300万的，啊，乙呢也愿意拿出300万的，就唯独这个丙哈，哦，他不拿出钱来缴这个遗产税，啊，那在实务上呢，过去还是可以对甲、乙、丙这三个人做什么？做限制出境，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哎，我都已经很努力啦，啊，拿出我的应积分啦，啊，300万啦，啊。结果，但是啊，也不满900万，所以实务上呢，过去还是可以对这三个人呢做这个限制出境，好，这是一个行政函令所规范的。那今天修法之后就改了，他是说只要什么，只要你按照你的法定应积分缴纳的遗产税款，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对你做限制出境原则，好，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是说，假设今天的。遗产税款是30万，假设税款是30万的话，少30万哈，那这30万呢？那我如果缴纳10万的话，假设这甲乙丙三个人要连带缴30万，那我只要缴了这个10万块的话，甲缴了10万块，好，那就不可以对甲做限制出境，好，就是就不得做限制出境。就不得做限制出境，啊，但是有一个例外，他是说，如果他继承所得的遗产超过法定的应积分，啊，而未按照所得遗产的比例来缴纳的话，就不在此限。这什么意思啊？他税款300万，他目前的遗产税的税率是10%，所以你反推他的遗产是多少？遗产是300万。这东西，300万乘上10%是30万，是不是？那这个遗产是300万，那假设今天这个甲呢？啊，假设今天这个甲是继承200万的话，啊，假设我们这样写好了，我们用黄色的写。如果今天甲是继承200万，他继承200万的话， 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一审200万的话，这个已经超过他的这个应计分了。好，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就跟你讲说，看你这个甲呢，至少要缴多少？要缴2/3，缴税款的2/3啊。甲就应该要缴那多少？20万。那懂我的意思吗？可以懂这个意思吗？他跟你讲，他说如果继承所得的遗产超过法定应计分，你的法定应计分是多少？法定应计分应该是100万啊，是不是？因为说应计分，法定的啊，本来的甲的法定应计分是100万，就是各1/3嘛，100万，对不对？好，那今天如果他继承200万，已经大于法定应计分。我继承200万，超过我的这个法定应计分100万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要求什么？要求说你缴纳的缴纳这个比例呢，啊，必须依照你的这个2/3的这个比例，这个继承的这个比例呢，来加以缴纳，就三分之二。继承200万，本来300万，所以你要缴2/3，就30万乘2/3，就是20万，可以吗？你没有缴到20万的话呢，还是要对你做限制出境。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这样可以。好，这个是这个法条在适用上呢，你可以注意的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好，比较特殊。好，那以上就跟同学介绍这个限制出境的部分。好，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181页，181页在公法上金钱起诉这一块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27条，这个条文细则吧，啊，细则27是要打勾，因为这考过。27怎么讲？他跟你讲说，庇护人啊，因其经济状况或者因天灾事变啊，导致遭受重大财产损失，他无法一次完纳的话呢，那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分期缴纳，啊，可以分期缴纳，细则27条，我就打勾。好，那其实还有一个点要谈哦，哪一个是搬回来这个奖励？去年刚修法的。这个净奢条款，净奢条款在你的160页，160页这个地方，这边刚修法，那去年也考过，所以我想再考应该是选择题啊，多一个选择题的部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7(1)的规定，净奢条款啊，他说义务人为自然人啊，那其基欠合计达一定金额，达多少金额呢？就由法务部来决定。那已经发现的财产不足清偿所负义务，而且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我跟你讲哦，有三个要件嘛，啊，你稍微写一下，啊，第一个要件是积欠合计达一定金额，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是什么？已发现财产不足清偿所负义务，是小二嘛，小三呢？啊，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啊，三个要件符合的话，执行处都可以依职权或者依照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像怎样？像债权人，那个利害关系人像债权人，啊，债权人啊的申请呢，啊，对其核发下列各款的禁止命令，啊，禁止命令，那并且通知应该配合的第三人，啊，好像譬如说呢，这个禁止他购买啊、租赁啊一定商品，或者禁止他特定的交通工具，啊，不给他计程车啊等等等等，啊，禁止为特定的投资，禁止进入特定的高消费场所。啊，禁止送钱、借钱给他人，啊，禁止每个月生活费超过一定的金额，啊，或者其他的必要的禁止命令，可以吗？啊，就是这个很抽象。好，那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说，我发这个禁止命令是对这个义务人的一个禁止命令，那对第三人来讲呢，有没有法律拘束力啊？没有，他只是通知应该配合的第三人而已。所以立法理由就跟你讲说，这个禁止命令本身，他。对这个第三人来讲呢，并没有法律上的拘束效果，可以吗？就是说，他只是配合啦，应该这样讲啊。你看到哪里？你看到这个162页，162页，你看第四点，站在这第四点啊。他说，执行处核发的禁止命令，仅限制义务人不得为特定的活动，对通知应配合的第三人并无拘束力的。可以吗？其与第三人间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仍应依民法相关规定，不受禁止命令的影响。可以吗？好，所以主要是针对这个义务人。好，那此外呢，第三项，好，他讲说， 执行处依照第一项关的禁止命令前啊，看起来应以书面通知第一位到场陈述意见，啊，要进行正当法律程序，给他表示意见的机会和陈述意见。好，那下一项呢？执行处啊，审酌庇护人的生活有没有逾越啊这个通常的程度啊的时候，他审酌这个生活呢有没有逾越一般的通常程度，而发禁止命令的时候呢，要考量以下这几个事由：考量他拘禁的原因、拘禁金额、经常状况等等等的。好，那下一项是说，如果执行程序终结要解除的话呢，好，那就通知这个也通知这个第三人。好，那最后一项是说，义务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有违反的话，好，看最后一项，执行处可以依照前条规定处理，那是什么？就是拘捕管收嘛，是不是？好，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是没有正当理由又违反了第一项的情形的话呢，我还是可以依照17条来加以处理的。好，那这个其实大概就是法条的这个你把它看熟，那立法理由你把它稍微看一下就没有问题的。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有关实行这一块。那我们明天哈，上课要上这个后面的部分哈，第5回要把它上完，那还要听到什么？第6回我们才行政救济，好不好？所以麻烦大家在5跟6，OK。